普罗政治民生起义。My Radio 2014。我是总司令文文啊。 我是兵长 Alan。 我是曹长 Seaman。 我们是多仔兵团。 Yo, 好好笑， 对把声， 我自己都笑惨笑惨饱啊！真系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我哋多咗兵团啦，今日第一次系准时嘅， 哦，几好， 自己自己 升咗嚟，好难得啊！呢样嘢唔知下次几时发生啊？呢件事流星雨咁样， 可能迟啲好耐先发生啦。呢啲 咁多谢阿峰帮我哋做咗呢个简单而又隆重 之中又抽空， 好鬼快手， 我哋整呢样咁样， 但系嚟紧会再做好啲嘅。 當然 我們會再 下次先算 啊。 Hello 大家，不好意思啊，上個禮拜我真的有點忙啊，是啊，不得閒， 當然啦，娛樂圈大紅人， 就 是做大明星啊，其實我一直都沒事做的，你這樣說搞到我好像真的沒事做這樣，只不過次次我都可以避開到那個時間而已，不過剛剛上次真的沒辦法撞了，這個禮拜都很忙，我連睡覺屙屎沒時間， 哇，屙屎沒時間， 屙屎不行， 坐過一點先， 哇，一大陣臭味起來，現在在這裡，來下一個節目出來，是 啊，這樣我想我晚啲轉頭我都有開工 ，OK OK，、哦、 所以翻翻場 開工啫，開夜場啊！大家知道啊，師妹有夜晚兼 職啊， 我唔知道你啊，你放趕住翻去唔知 道。哇！上次我開嗰啲嘅喎， 邊啲嗰啲啫？喂，咁樣講嘢 咧？嗰次你去咗旅行嗰陣時候，我哋講嗰啲啊，嗰啲慢慢再算，嗰啲慢慢再算， 係、 啊、再跟進再跟進，係啊。不過我哋上次講開嗰單嘢係關於郭美美啊，或者係內地好多嗰啲女仔，其實唔知佢哋做乜嘢嘅噃。佢哋又話自己係藝人，又話自己係 model， 又話自己係演藝圈嗰啲咁啊，即係女。 又話自己 model， 又話自己藝人，又演藝圈，仲唔係講緊自己？ 我一路。我冇咁樣去話自己㗎，我一路冇咁樣去話自己㗎。不過我係咁啱，我最近真係我其實想做好耐嘅呢樣嘢，我做想做成年㗎啦，喺 Facebook 度開個人專業。咁你一定要講翻自己係屬於邊個範疇㗎嘛？咁你揀唔揀冇得揀。 人類咯， 唔知係咪可以打？我唔知啊。咁我喺嗰個 list 嗰度揀嘅啫嘛。咁最終揀嚟揀去，都係演員。但係個演員隔離一個 slash 跟住導演，咁我唔知咩嚟。是但啦，咁我撳咗先啦，咁樣。咁我唔好講嗰啲嘢住啦。係啦，咁啊講翻係郭美美，其實佢嗰陣時都係好似係講自己係一個藝人定演員 咁樣。喂，唔係喎，郭美美有 Facebook 咩？都冇得撳。 誒，佢哋微博嗰啲都有㗎，都係咁上下嘅嘢嚟㗎。是啊，介紹自己是究竟是什麼職業，咁又話係模特兒，又話藝人，又話演員，等等等等。 其實好多人都當自己是藝人嘅啦，即係我覺得有啲基本上可能做過林記， 網上嘅人都係叫藝人㗎，佢喺網上面可能好紅啊， 出鏡嘅，咁佢都覺得自己都是一個藝人啦。 係啦，咁跟住後屘都見到好多女仔，其實唔知邊個嚟嘅喎，佢喺邊度冒出嚟，邊度跑出嚟，邊度走出嚟，唔知嘅喎，有冇經理人公司又唔知嘅喎，好似冇嘅喎。 叫藝人先啦， 咁唔理佢啦。咁佢哋究竟做過啲乜嘢呢？係咪真係可以做嗰啲可以咁有錢呢？又唔係啊！咁哦，原來佢哋都係靠揾下老細啊，揾下老闆，揾下水魚，揾 因為啲老闆鍾意啲即係有啲名氣嗰啲人啊嘛。 係啦， 所以咪點都即係掹住就話叫藝人先啦。 咁佢哋就好鍾意炫富啦。咁樣近排我就睇到一單嘢，就係前幾日都見到有個內地有個僆仔咁樣，真係老老實講，我可以話佢真係個死僆仔嚟嘅。阿峰唔該， 真係 整佢張死僆仔養出嚟先。你睇下呢 個 ，sorry， 呢個男仔定女仔嚟噶？ 應該男仔嚟嘅。 我第一眼以為 TB 嚟嘅， 有啲光亮光亮嗰啲 feel。 系系咪 有版光良？ 有啲似阿 伦永亮， 系啊，有啲似佢后生，有啲似嘅就阿伦永亮，唔好意思啊，即系咁讲啫，我哋 伦永亮好嚟嘅。 喂，你睇佢做到咩哈利波特咁？ 但系点解就算后面啲女咧，就算整咗个副 mask， 即系嗰眼镜，即系眼罩，但我觉得都系偏老。 主题 比起 特别左手边嗰个， 即系比起 阿婶嚟嘅， 比起佢 炒炒地嗰件， 16岁伦永亮就嚟讲都系。老咯，嗰啲女偏老。 咁唔知係咪可能大陸偏北方就凍啲嘅，可能想吹下風咁樣 好，仲有冇啲第二啲相？哇，咁多女嘅，但係都。 系啦，咁佢就係一個內地一個好有錢嘅老豆，好有錢嘅富豪啦，咁樣嘅一個仔啦。咁哇，大佬十六歲啫，佢好似唔知生日定即系生咗定系未生，十六歲佢已經可以咁樣樣噶啦， 即系呼天喚雨咁樣叫到好多條女翻嚟咁樣。 但 佢 生都唔 生日咯，佢生日 party 要咁樣樣咯。 十六歲都唔似，即系唔似十六歲嘅樣咧，佢都 呢個我覺得真係似十二三歲。 十六歲分分鐘精盡人亡喎，咁樣 搞得唔得？其實 呢個人仲要咁鬼柔弱啊，去咗做 gym 啦，大佬你。 好啦，跟住之後再去下一張，哇離曬大步！ 哇，嗰張小維 feel 嘅， 唔係其實咁樣睇幾靚嘅噃。 但係嗰啲重眼睫毛真係好鬼重。 係啦，呢張相可能放大咗定乜嘢啦？其實呢張相下面咧，佢一隻手揸住酒杯啦，其实好想知道佢内地嗰度十六岁饮得酒嘅咩？ 但系佢嗱，见到呢个十六岁 嚟 都唔系话好想锡啊！ 唔理啦，佢其实重点系喺个右手嗰度，佢右手系放喺嗰个女仔个女人嘅大唔系嗰个大髀啊个屁股嗰度嘅。 下一张相咪见到啊？ 唔应该冇下一张相系噶啦。 咩？ 嗱，呢张相放大咗，我唔知啦。 哦， 系啦。 仲有冇第二张相？好似仲有噶，应该。 冇其他嗰啲系游艇啊。 哦，游艇嗰啲，哦， 跑车啊，同埋 嗰啲唔飞机 啊， 嗰啲 standard 嘢。 唔系讲真，如果女仔俾你咁样锡，都唔争在俾你摸噶啦。 但系大佬啊，你咁嘅死僆仔，成个 TB 咁样。即係我唔係歧視 TV， 咁但係佢嗰個衰樣就真係好令人想 唔 係嚼佢嘅喎， 佢個能力可能都係 TV 咁嘅啫，即係其實某啲地方都用唔到 咁大鑊， 睇佢個款都應該都 唔長嘅喎， 咩唔長啊？條命定 條命仔唔長， 我以為你講第二就 即係佢可能三四十歲已經覺得我呢個人生其實已經可以足夠啦，滿足曬，我有咩未試過啫？ 佢系啊，嗱， 我除咗死我未试过啫嘛。 十六岁嗱，连啲老嘢、老女人都玩埋，咁 都有噶。外国真系有啲咁嘅案例，佢话真系特登要试啲八九十岁嗰啲嘅老鸡，想试下唔佢哋嘅 咁恐怖 韵味，嗰啲老女人嗰啲韵味有噶，仲卖埋新闻咁样样讲，咁嗰、那个即系佢哋觉得系好似系你调翻转，好似一件好自豪嘅事嚟噶，系直情系嗰个老嘅妓女讲翻出嚟。 唔怪之得有老嘅妓女嘅存在啦。 系咯， 即系老嘅妓女嗰啲市场唔系净系老伯伯揾翻老妓女，唔系嘅。 同埋呢啲系嘛， 反而系越后生嘅越想试下，即系好似阿朗尼咁，以前都试过。 系咩？ 踢波个朗尼 啊？ 试过几多岁啊？唔记冇， 我唔知咁，我又唔知，唔记得咗啦，已经。 佢咁变态咩？ 喂，咁你平时成日喺度冲，咁我谂 都有啲嘅，大佬你唔系 咁钱多啊，想咩都试下噶啦，系咪先？ 唔系你唔系话我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就咁谂咯，我自己都即系呢个冇乜人知嘅。我有阵时咧就谂，到死之前系咪要试下啲嘢冇自己冇做过嘅咧？ 我觉得你真系会、啊， 例如我自己嗰阵时谂，例如就系做啲嘢诶触犯法例而坐监。 即系例如入男厕嗰啲， 唔系啊，真系有谂过。 男厕唔会坐监噶。 咪即系有谂过做啲嘢出嚟，系令到自己点样都有啲经历咁样咯。即系譬如话你平时都唔会入到监狱咁，系咪真系到你差唔多要死或者老嘅时候，乜都试过啦，或者已经唔再介意呢啲即系清白嘅身份嘅时候，咁系咪试下不如做啲嘢出嚟可以坐监咧？咁即系我有谂咁咯，我都系啲忽发奇想嚟嘅。但你哋有冇谂呢啲嘢啊？ 我冇谂过， 暂时未啊。 我唔系， 即系或者做一啲嘢系， 因为我实在好多嘢我都未试。唔知我 冇错，我未去到呢啲咁嘅地步。 即系你唔会谂到一啲嘢，你真系觉得喂，平时嘅生活你唔会做到，或者呢啲嘢系有违嗰个自然定律嘅，即系正常你唔会。 佢有违自然定律啦，呢啲咁嘅 系啦，佢就 呢、這个 你好激动喎、 啊！呢个十六岁佢就做到啦，但系你哋系冇咁嘅心态。 我谂我都未谂过 即系做啲嘢都系正常嘅。 正常，暂时都仲系正常。 咁 Alan， 你想即系有啲咩？你觉得真系？即系偏离咗少少，但你又想做噶，有冇啊？ 暂时真系未， 我哋好理性嘅，唔知点解。 过度过度 唔到你哋讲嘢，好继续。 系啦，好啦，跟住再去埋一张。哇！呢啲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身边好多朋友系咁样样嘅，即系可能佢生日啊，有人送咗啲礼物俾佢，咁佢都 po 上啦。当然就冇佢咁离谱啦，咁夸张啦，堆积如山，乜牌子都储齐晒。 呢样嘢咧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嗱，平时啲人买完嗰啲名牌。咁咪要个纸袋啦，系咪先？ 都系。 咁个纸袋，我想问下大家， 仲要求个可唔可以俾多个我？ 里面系冇嘢。 但系会唔会用翻嘅咧？ 一定唔会啊，因为其实好多人觉得嗰啲纸袋零食襟用，其实唔系。 你会用嘅。 只不过个纸袋零食靓啫，同埋攞出嚟好似威风啲，系俾人觉得嗱，我买过呢个牌子嘅嘢噶。 咁樣 我都開頭有諗過用翻個紙袋，但後嚟發覺仲戇居咯。你用嗰紙袋，但係裏邊嗰啲嘢都唔係，即係人哋喺度望，妖都唔係嗰啲嘢。 入邊係裝啲 買，但係裝 埋 水啊，裝啲麵包 啊， 咁都有嘅。我見咧好多嗰啲OL 或者 sales 或者唔知咩啦，咁佢哋食晏嗰陣時係會攞翻個紙袋咁樣抽住，當係攞個銀包啊咁樣。 咁不如攞翻平時嗰啲環保袋啦，或者嗰啲十蚊店我都買過嗰啲啦。 佢又覺得核突啦。 呢啲紙袋咪仲昂居？ 佢哋覺得呢啲紙袋好襟用噶，仲環保啊，可以用成個月噶。 嗱，我都會貪嘅，即係譬如買完個袋之後，我都會要翻呢個名牌牌子嘅紙袋，但係之後用唔用咧，就可能用一兩次咯。 其實都係喺屋企儲儲下儲下咧，跟住個紙袋開始霉，啲膠水開始已經離離離地，跟住唉頂唔用唔到，咁掉鬼咗佢啦。 又唔會用噶啦。 其實我以前都試過， 但我而家大個咗，唔會 keep 咯呢啲，即係。反而嗰個盒可能會 keep， 我 keep 都唔 keep 噶啦，攞翻個盒，譬如個盒擺下擺下都係擺下擺下之後用，你初初諗住用嚟裝下其他嘢啊，或者 唔係我會裝翻個袋。就如果嗱，我唔知道你哋啦，譬如女仔咁有啲包包嘅話咧，佢咪你會另外有個襯袋嘅， 加個盒咁係 啦。係啦，咁我會放翻落個襯袋度喎，嗰啲袋，啲名牌嗰啲袋。 其實係幾好嘅依樣嘢，一嚟保護到個袋， 但係嗰啲紙袋就拜拜㗎啦。 二嚟好似有陣時都我會覺得係真係有少少嗰啲防潮作用喎。即係可能唔知啊，可能 我就覺得你擺個袋落喺啲位度唔會刮花咯，即係擺好。 啊會㗎會㗎會㗎會㗎，因為我以前都做過賣嗰啲名牌袋㗎嘛。係 嘛？ 係啊，咁我都真係留意咗好耐，其實係有啲作用嘅。 就借呢樣咯。 好，係啊。 咁下一張係 冇啦， 冇啦， 冇啦，冇啦。 係啊，仲唔夠衰？ 係咯，已經想打直佢㗎咯喎。 係啊，其他嗰啲咪就係我頭先講嗰啲咯，揸飛機啊，即係16歲揸飛機喎。十六歲都係打飛機嘅啫嘛。 唔係啊，我覺得佢可能係影出嚟嘅啫。你估真係有得學？學渣咩？ 有錢做唔到咩？ 冇乜所謂啦。咁但係你講呢樣嘢就係一啲好有錢嘅人，佢哋喺佢哋嘅微博或者微信嗰度做呢啲樣嘢就炫，即係叫炫富啦。咁但係我想講，其實我哋附近身邊嘅人或者我哋做緊自己做緊，都可能做緊一啲比較係炫耀嘅嘢嚟。 其實係差唔多嘅一線之隔嘅，即係我會覺得佢哋咁有錢就叫炫富啦。咁可能其他嗰啲就可能叫炫耀或者係曬命。 係啦，即係好嗱，好似頭先我哋提過啦。同明星影相 系， 咁我唔知嗱啊，譬如好似啊 Alan 嗱，因為 Cman 就成日都會見到明星 ，Alan 有冇同過邊啲明星見過影相？ 其實冇嘅。 鬱文， 我就想講，我就係想講，我通常 你話同我添， 我通常你難開啊，你同你美到大明星啊，你鬱。 鬱文啊嘛，系嘛？ 梗系啦，喂！我以前咧真系同亲鬱文影相啦， 就会摆咗上去。 扯旗啦， 唔系 上 WhatsApp 嗰个头，我就 系啊，有噶， 我都有噶。 如果睇翻我 Facebook 咧，嗰个头像， 依家可以整埋封面添，大大张。 系噶，不过以前系冇啊嘛，以前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近呢一两年系少好多嘅，系啦， 系啦。嗱，呢啲都系有少少，我觉得都。嗱，係 咯，同明星嘢嚟咯。 譬如我好似我試過有幾不約而同有啲同事或者親戚同阿發哥影相咧，影完相即刻 send， 喂，我同阿發哥影咗啊，好親民啊！即係佢講，除咗講件事情之外，就會 send 埋啲相俾我哋睇咯。 嗯， 即係定會有呢樣嘢咯，我覺得。譬如你哋做演藝界嘅，更加會係嘛？ 我見好多人會嘅，但係好得意我自己，我又好少做依樣嘢嘅，因為可能我人比較內向啲添嘅，咁就同埋喺拍攝現場，我一嚟我自己我都好少好少好少，近排可能多啲咧，又開咗個 Facebook 專頁咁，咁啊好少好少自己會影自己個當日嘅造型啊，或者影下現場拍攝環境啊，同埋影下即情捉個主角或者捉個 artist 過嚟話一齊影相。其實我以前係唔做依樣嘢添嘅，直情係咁，但係近排就冇辦法啦，咁做下啦。 即係要加啲相， 因為想推高人氣。 我做嗰個嘢背後個心態係點嘅咧？我唔係話想要點樣去炫耀或者曬命，其實我係想希望藉住呢樣嘢，等人知道，喂，其實我係都有好多嘢做嘅，唔好以為我係冇嘢做嘅。 咁咪就係都係炫耀咯，即係好似搞咗關係咁樣咯。 多嘢做就越嚟越多嘢做，你越冇嘢做就越嚟越少嘢做噶啦，好奇怪噶。 咁你出現多啲喺 My Radio 啦。 系啦，我就好多谢，系咯，系咯，多谢你嗰次闹我翻嚟。 哇，我做经理人咁啊！ 哦，原来系咁嘅， 唔该晒，即系以后照住细路。 收容应该，收容。 咁点解咧？佢就其实我唔系话太想影咧，之前就系因为一路以嚟我都知道，行规嗰度就。當日你拍攝嘅嘢，包括你自己嘅造型或者拍攝現場 甚至乎、其他主角、啊、或者演員的、啊、造型，因為他們已經是、設了頭、化了妝、嗯、其實是不可以換了衣服，其實不可以這麼快洩露，因為 要等那樣東西出了街，廣告出了街，電影上了畫，那你才可以鋪出來，正常是這樣。但是很多時候有些人都覺得沒有所謂，只開隻眼閉這樣，但是我就希望可以揸正一點做好一點，免得有話病給人可以去 講，都對的，你作為一個新人、 嗯、但是我現在拍呢，我都真的盡量避免，我都是拍我自己，而且我都不會拍整個人，我可能最多拍得多夠了，或者就下角度都不是很擱眼樣，而且我後面的背景我都不會是拍攝現場的背景，我都是行開一些拍其他街景這樣，就盡量避免，我都是。 另外 Facebook 我看到其實很多朋友呢，他們很喜歡拍下他們去過的地方、旅行的地方，或者 即是你剛去完旅行那些、 我其實就不是我放的，我堂會放那就 tag 了我。另外也都會放譬如說食物，他們去那些可能 fine dining 很漂亮的東西，那道道菜都拍一張這樣。這些東西即他們其實在 Facebook 你們覺得是分享還是炫耀他可以得到這些經驗呢？即你覺得 我會看他的背景咯，如果他只是齋影、哦、我有杯椰飲這樣， 這個真的純粹分享， 就是分享咯，是、啊、但如果他呢、那個、角度又不同了，个嘢饮其实系好似配角，后面个景先系主角嘅，咁又唔同啦。即系可能我突然间对住一个超级无敌大嘅景， 做咩仲无端端整杯水、饮杯嘢饮啊？ 系啦，嗰杯嘢饮有几劲啊？咁即系咁嘅意思咯。我就会觉得，哦，你条友都系想晒一晒你今日可以能够去到呢度嘅啫，或者可能你系因为有 coupon 啊，或者黐到边个人嘅金康啊，或者系咁啱你做嘢去开嗰头啊，等等咁样。咁但系我覺得冇所謂嘅， 你哋會唔會當佢？即係你哋會咁，但我見到好多人都會就咁就 like 咗佢啦，就唔會， 唔係冇所謂 順手， 係啦， 你冇所謂。 咁但係頭先，因為我就覺得諗下，喂，炫耀同分享呢家嘢真係好難搞喎，即係好難去界定。即係譬如另外就有啲人，我頭先講啦，可能有啲人著嗰啲衣著啦， 嗯， 咁譬如話有陣時候買貴嘅即係名牌嘅錶啊或者袋啊呢啲咁樣。咁其實你覺得佢哋真係去覺得呢個牌子，即係佢深信呢個牌子真係好好用嘅，所以我先用呢樣嘢啊？定係其實都係一個炫耀呢？即係我真係就咁諗啊。譬如一隻勞力士同普通一隻錶，咁勞力士係咪真係又防撞又防乜防乜先？即係定係真係買個牌子呢？ 其實以前咧就真係襟用嘅，因為我老豆都講啦，以前嗰啲勞力士係五十年都唔需要開底蓋噶嘛。是啊，即是你冇唔係大撞大掟咁樣，基本上就冇嘢，就咁係啦，等佢好地地咁行下行下行下，五十年基本上都唔得。 但係而家通常都唔得， 除非你要真係抹油啊，佢啲骨咁樣樣。 而家成日都要整㗎喎，跟住。 之前我老豆幫朋友買過，係啊，一個內地朋友啲買咁樣樣，買翻嚟買嗰陣時係好地地個，翻到嚟打開，喂，停鬼咗嘅。 係咪真貨啊？喺大陸買啊？ 香港嗰啲街嗰啲鋪頭咁啊賣，我停鬼咗嘅。跟住之後個咁啊，翻返鋪頭講啦，個鋪頭嗰個店員就啊，不如我同你一齊上去勞力士嗰、那個佢講嗰個叫咩？ 經銷即係嗰啲代理商 啊，類似咁嘅嘢啦，總之香港嘅總公司啦，我唔知咁樣。咁上去嗰度話睇下點樣可以搞咁，上到去居然上面嘅店員同佢講 正常， 啊職員同佢講話，我幫你開個蓋睇睇啊。 唔開得嘅咩？ 即刻扯火啦！即意思就是我人好地地生安安有啲問題，一嚟你話劏開我人睇下入面有冇問題咁樣樣喎，唔係啊嘛？ 咁人哋唔劏， 即我買架車翻嚟，架車唔識，我買架車翻嚟架車唔識喐。即本身係好有口碑嘅， 但你睇 咁啊又話我劏咗架車嚟睇下先啦，咁樣 咁你電腦壞咗你都要睇，開個電腦嚟睇 嗱，就係呢樣嘢，好多人就覺得好正常。咁但係如果調返落去调返转落去勞力士嗰度就會覺得咦唔係咁呀嘛，你咁嘅品牌同埋以前你不嬲嗰個口碑就係五十年唔需要開蓋㗎嘛，好地地嘅事㗎嘛。 不過我有聽過人 講 呢， 因為唔係佢個講過話五十年唔會開蓋。 不過我都有聽人講，即係譬如話你如果隻錶呢大搞過呢，你再賣返出去呢就唔夠，即係個保值能力 係知道㗎，你有冇開過個蓋係知道㗎。即係你做完手術都有條疤啦。 即係譬如你好似電話咁咩開咗嚟拆咗裏面舊嘢都咩。 咁有個 label 冇咗咁樣，即係意思就係咁樣囉。 所以我頭先講啦，譬如話你哋以前中學嗰陣時候有冇話用啲咩名牌袋啊嗰啲咁啊？ 即係人哋用嗰啲袋，你會望下噶嘛？即係嗰啲哇誒，嗰陣時咩啊？有地圖袋啊， 地咩圖袋啊？ 誒煲袋啊！ 嗰陣時我讀新法，啲人唔係 LV 就 Gucci 嘅。 咁勁啊！你嗰個年代，佢個年代咁勁嘅。 我都想有，但系我冇可冇能力有。 我中學嗰時真係未有人用 LV 咁勁啊！ 嗰陣時用 LV Gucci 已經唔係最屈機，最屈機係用愛馬仕嗰陣時出咗一隻咧。 咁細 嗰陣時出咗一隻布袋，係單薄孭嘅，嗰條帶係類似咁樣嗰啲幾隻顏色咁樣，啲彩虹色咁樣，後面只布袋帶帶隻咁樣，啲人都係用嚟裝書翻學嘅。 哇！ 嗰陣時覺得係最 top 嘅，點解？ 最 top 點？你買只 LV Gucci 嗰啲咁，你可能幾千、六七千、七八千咁樣，咁你哇係啦。但係嗰只袋唔係好貴，係幾千，但係佢係一個帆布袋，就即刻唔同曬啦，即係。你用白飯魚的材料係咪啊？咁整隻袋出嚟賣幾千銀，哇！嗰下即刻唔同曬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咯。咁但係我居然都喺學校見到有兩三個人可以孭到。 我其實唔知咩，可能我已經即係脱離咗。 點嚟㗎啲錢啊？ 校園太耐，我真係唔知呢只咩款啦。另外就係、 是、我未見過。 另外我想問下，譬如話你哋識嘅人咧，即係譬如 Alan 啦，同事嗰啲，會唔會有陣時咧無意，即係有意無意之間咧講下自己可能住邊啲地方啊，或者即係佢啊，我供樓啊供幾多，即係好似再講埋自己間樓幾一百萬，即係。呢啲咁樣， 佢盡量避我自己係。 我都會，我覺得盡量避。 點解我會盡量避咧？因為我唔想俾人知道，原來我住得咁霉嘅地方。 唔係喎，反而 唔係啊！我係盡量避開，唔俾人知道我住邊住緊邊度咯。 即係你驚有人會跟蹤你？ 唔會， 唔係驚人平頭品足你。 唔知即係。我唔知點解我盡量避，冇話點解嘅咩？ 當你住到一個好嘅地方，你可能又唔 因為我個同事咧，佢好勁嘅， 住邊度都 佢真係會講埋出嚟， 貝沙灣咁樣嗰啲。 我即係去咗抽嗰個單位，抽唔到啊！即係講埋嗰啲幾百萬嗰啲，跟住最尾抽到就話我單位七百幾萬啊！我哋供啊幾多俾咗少一首期啊？跟住又話我以前喺大陸做嘢，一次過儲咗好多錢，跟住之後咧就幾十球咁樣就買㗎。Benz 寶馬， 實有呢啲人嘅， 即係佢係直情係好 explicitly 咁，即係好明確咁樣話俾你聽，我係有錢，即係我係有呢啲咁嘅錢去用嘅，即係咁嘅喎，佢唔介意嘅喎。跟住我心諗下，你同我都係打嗰啲恩恩工嘅啫喎。 咦？咁佢做啲咩嚟咁有錢咧嚇？ 我都唔知啊。但係即係我意思，即係話有一啲人佢係可以喺講嘢之中無意去滲出嚟話俾你聽，其實佢係有錢。 與生俱來係嘛？嗰啲 真係聽喎，唔係無意喎，真係。 即係有陣時話我即係玩啲咩活動啊？即係平時放工或者點樣？跟住佢又會講一啲係我哋唔會玩嘅嗰啲咯。 哦，跟住話乞人憎嗰啲真係。 你睇下呢部機，我呢個框，即係嗰啲呢啲叫咩啊？即係嗰啲殼，千幾蚊嘅 case 啊，千幾蚊嘅喺網上買嘅，真正唔知 for iPhone 嘅咩？喺 eBay 買乜乜嗰啲，即係總之係啦，即係講好多呢啲，即係突然間無端無時無刻都會攞啲嘢出嚟就 唔 係 咁 炫耀咯。 咁我會係會突然間串佢一句，我係會。 我係唔敢串佢嘅，即係有佢自信心喺度飆咯，費事。 點解你唔敢串佢啊？ 咁人哋都咁自我沉醉，你咪奉承下佢咯。 我唔系，我会一嚟打沉佢咯，会。 唔系，其实佢做咁多嘢就系想你去奉承佢，或者你去赞美佢咁样。 即系突然间又 突，我咪特登唔赞美佢， 即 系打沉佢。 我觉得冇乜所谓噶。 喂，呢对波系咪折反 咁中意咪顺手推你一把咯？ 佢好中意，即系总之就系临时无时无刻都会 show 到出嚟。喂，呢件咩咁？即系咁。但系我唔系，我通常系咩咧？喂，你睇我呢件衫，喂，好平啊，买得我 系啊。 系啊系啊系啊！ 哇，几鬼抵啊！ 系啊，即系嗰啲，喂，你估下几钱？喂，其实好抵啊，唔过一百蚊，即系讲呢啲嘅，我哋就，但系有啲人就 冇办法啦，我哋都系啲草根阶层，都系讲 啲 贴 友啦。 我几条觉得越平我得越开心噶， 即系用 coupon 啊，攞 discount 嗰啲系嘛？ 系啊，哇，譬如。喂，譬如 啱電腦節啦， 喂幾抵、啊？ 係、哎、我記得佢講話平咗十蚊， 唔係十萬。 你話平咗十蚊，電腦節一千三，呢個一千二百九十啊，佢都照買啊，平十蚊都照買啊。 咁經過嚟呢度咪買咯，經過嚟呢度。 咁個 discount 就十蚊啫喎。 系啊， 十蚊都好劲噶啦，平时讲到牙都出埋都讲唔到几蚊嘅。 唉，不过即系我意思就系话，其实有阵时可能啲人系想同你分享佢嘅嘢，但系我哋有阵时睇起上嚟就，超你都系炫耀啫。 即係睇你點諗咯。 有啊，我有啲朋友有一個朋友啦，其他我唔知道。有個朋友就佢之前住喺啲比較普通嘅地方，咁後屘佢好似係 搬咗。 搬咗屋定乜嘢啦咁樣，跟住之後咧，佢每次喺 Facebook 嗰度post 佢嗰啲嘢，都即係譬如佢屋企做嘅嘢，我屋企我咁啊煮咗餐飯，我屋企我今日睇緊電視啊，即係好瑣碎生活嘅嘢，但係佢都會係落埋佢個 location 咯。即係我 住呢一 度，咁譬如我 係 蝦嘢先， 譬如我住貝沙灣咁，我次次我都會加個 location 就係我在貝沙灣咁樣。 你講起貝沙灣， 咁我咪日日都要聽自己 貝沙灣，日日都係係冇錯嘅。 喂，但係 嗰度翻曬一樖翻工又嚇。 第一话是华富村 我日日都听可以日日都听自己贝沙湾啦，日日可以送埋我翻工，我系 真系唔好乱。即系我以前有个同事咧，其实佢都其实佢好内敛嘅，佢唔想讲佢自己住贝沙湾嘅。咁但系讲咗一次咧，佢老细记住佢，记 Q 住佢。 跟住咧， 跟住就喺啲大会度面前咧，再同一个大啲嘅老细讲话。咦，佢住貝沙灣嘅咁， 即係佢老細係住長沙灣嘅， 即係老細覺得你住嘅地方仲 high 過佢咧，就有啲唔鋸，即係心裏邊酸溜溜咁樣咯，就成日串鬼佢咯。咁啲老細唔要得啦，咁唔要啦， 咁都勁喎、啊，你個 同事 係咯， 都唔知點解。 咁犀利嘅佢，咁佢點解仲要做嘢咧？ 係唔需要做 啊？唔知啊，佢又話好似係法哥又住喺附近，咁多人識法哥， 佢咪阻住地球轉咯？大班人失業嘅，係咪先？佢都唔自在啦，做乜？ 喂，其實頭先咪話啦，喂呢間嘢呢間咁嘅嘢啊 ，Star 咩啦 ，Star 德 啦，夠成日啲人點樣坐入去飲嘢啦？咁唔係飲噶，可能喺度睇下報紙，即係睇下嘢啊，或者 其實就等同朝頭早嗰啲。阿婆阿伯一样嗌极两龙点心就坐足成朝 一样啫嘛， 差唔多意思啫，我觉得。 咁但系佢哋其实咁样，我其实讲真啦，讲咁耐我都唔觉得 Starbucks 系啲咩咯，讲真。啲人好似好照，哎呀，我饮杯 Starbucks 咖啡又影一影咁样炫耀咩啫？生活嘅 生活品味 度，生活品味。 等同于 啊，头先话斋麦咖啡饮唔饮先？ 我饮噶，我几中意饮添噶，又平。跟住嗰個味道，我又覺得幾好喎！我覺得仲好到好過Pepsi 嚇 嗰啲同埋 Star 嗰啲，係啊，我覺得仲好嘅喎。 唔係嗱，我頭先另外講就係、是、咁，你哋會唔會自己入去麥當勞食？即係會唔會介意啊？我就會買 take away 咯，多數。 我唔介意入去食嘅喎，點解介意入去食啊？ 唔知啊。 我都有噶，我坐下得閒我咪坐下咯，唔得閒咁有陣時真係想翻屋企一路煲劇食咁啊，我通常都係攞走夜晚會咁樣咯。 即係嗱，即係好正常。咁嗰啲人成日咁中意影，去邊度食邊度食。好啦，麥當勞又唔見你影。 有㗎，我見到佢哋影嘅，影咩？影早餐咯。 正係。 淨係影早餐咯，係唔知點解嘅噃。其他嗰啲時間咧，超食早餐就唔影嘅，係早餐先影嘅啫。啊，今日我要做啲乜？我嚟呢度食個麥當勞美味早餐咁樣樣，係啊，好得意嘅喎，即係為到食早餐喎。點解咧？可能 多款啲係嘛？ 係咪早餐比較少接觸啲，或者係可能 多款啲、 哎？你哋成日都瞓到黃朝白晏食唔到早餐㗎啦。 唔係食早餐，可能佢唔驚 cheap 啩，唔知啊。即係可能你其他邊度有地方食早餐啫？即係除咗美心大家樂之外。翠華 茶餐廳都有， 我用唔到咁多時間，即係我真係好頻臨咁就翻到公司。 相對嚟講，我覺得麥當勞早餐係網上面 post 嘅相係多過翠華添。 係咩？ 係啊， 其實款式多嘅，麥當勞嘅早餐。 哦，因為佢可以搭薯餅同唔搭薯餅，咁咪形成咗兩個餐，唔好意思啊。 咁好啦，得閒我哋又分享一下啦。如果你阿斯文，你喺食咗麥當勞早餐，你就 po 上去咯。 我啱啱都食咗雞翼格。 係咯，咁你 po 上去咯。咁我會當你係分享而唔係炫耀咯，因為係食平嘢嘅。 我食嗰餐都貴㗎。係 咩？ 係 咩？咁啊當你炫耀㗎啦，我。 係啊，都41元。 哦。 咁啊，咁今日。差唔多啦， 系咯，時間過得好快。 佢趕住走啊嘛， 係啊，我同我都幾趕時間。 係啊，佢好趕啊！哇，頭先衝入嚟要做啦，喺頭先就係。係 啦，冇辦法啦，好啦。 衝出去啦，而家係嘛？ 好啦，喂，我走先啦。衝有啲咩打俾我啦嘛？ 好啊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嗱，哇，即刻走，哇，走得幾快？